带着心事赶往那各自的不同方向。冷漠是冰山里秋山的武装，只怕再被什么给碰撞。明明心里面沉着滚烫的情感，很想和谁分享，想太多到最后无情无感。你把手伸进我的口袋，就会放出我说不出口的爱。有些什么藏在什么背后，你感受得出来。我把手伸进你受伤的手。